以下边一首是张学友的歌呢？一别吻，二离开老豆，三心如刀割，四哪有一天不想你死。 四啊，三阿红， 阿红 一 别吻啊，张学友的歌啊？ 错啊， 错啊， 佢嗰首叫吻别啊， 吻别。 好，咁啊，阿红有冇补答？二三四， 第二四啊， 四啊。哪有一天不想你死啊？佢应该冇首咁嘅歌喎、啊。正確答案系三啊，心如刀割，好好听噶。 系咩？ 系啊。 唉，哪有一天不想你死啊？真系。 呢条大家都冇分啊。